所以我哋中國有一個祖師叫做慧中禅師，慧中禅師住在龍山嘅。今日咧，佢好有名氣，有一個助子就講經法師嘅助子嚟探佢，佢就啱啱嘅坐地。呢、這個講經法師一嚟探佢咧，有條蛇走出嚟，佢一坐頭就將個蛇坐死咗。那個助子就講啦，高香被中及乎道內是一個粗行的沙王。貴宗禅師問佢，你做我做呢，佢如何是粗的，佢就是一個陀行令氣的，如何是曬的，好像斬蛇的情形。佢亦都咁樣，我就跟你學的，佢你跟我學的這事，你哪個地方是見我殺生呢？所以佢殺生啊，佢摸呢個殺生嗰個聲嘅，佢一下子就坐落去，我一插羅間，佢摸殺生嗰個聲啊，摸殺生嗰個聲咧，佢就冇業，冇業咧就冇行，冇呢個惡業之行，無行就無果報啊。所以佢中了斬蛇，南傳祖師就斬貓。南傳祖師有個貓斬咗佢，佢亦冇呢個殺生嗰個聲啊，所以佢就唔受果報。如果有殺生嗰個聲啊，入地獄如蛇箭咁快啊！所以我哋要學呢個無聲。無聲點樣學咧？從二而來，從二而去，來啊二二而來，去啊二二而去，唔係有個來聲。從呢個真義而來，從呢個真義而去，真義來就冇來聲，真義去就冇呢個去聲，有離聲啊！自己要認識自己嘅真義，真義而來冇來聲，真義而去冇呢個去聲，那樣就冇業啦，無聲就無業啦。好似古來有個祖師叫做丹霞祖師，天氣冷，佢燒木筏，將嗰個木筏咧燒嚟蓋火。但係呢個言子話：你點解燒咗我木筏啊？放個燒水射嚟，木筏哪裡要射嚟啊？啊冇啊，燒多兩轉啦。誒，但係咧，呢個言子就見到佢燒木筏，但係丹霞都是佢自己軍人咧，冇燒木筏嗰個聲。佢就貪小慾，貪小慕法，所以講嗰個話的時候咧，嗰個言之眉毛都跌咗，眉毛言之就跌咗眉毛。丹霞祖師以言故我，我知道有聲就有業，無聲就無業噶嘛。咁樣咧，而來者無所從來，從而而來。無所從去，從而而去。因此咧，我哋拜佛，若果從而而落而拜，就冇個拜佛嘅聲，你嘅功德無邊。若果不自從真而而拜咧，就有所拜，有所拜佛咧，但係你個拜佛嘅聲就變得有聲嘅拜佛，就落咗人間個福啦。若果無聲嘅拜佛咧，就落咗淨土個報啦。所以亦無所來，亦無所去，故名而來。但呢個地方咧，我有一個解釋：無所從，我哋留意嗰個從，無所從嗰三個字。無所從，我哋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嗰個話從邊個地方來咧？我哋不妨觀，觀落去觀唔到個來處，但觀得個無所從。觀得個無所從咧，在呢個無所從之中，咁樣嚟十分鐘、半點鐘、一點鐘、兩點鐘，都可以在呢個無所從見唔到個內在，見到無所從嘅境界。無所從咧，係咪從妄嘅入真啦？無所從，阿彌陀佛冇內在嘅，啊，如果有內在，呃你啊，假嘅。 无有内罪，我哋观落去只能够观到个无所从。无所从呢，我在无所从嘅境界咧，就连妄想都冇啦，烦恼又冇啦，我相又冇啦，呢、这个世界又冇啦，虚空又冇啦，呢、这个三华大地冇啦，只见到无所从。无所从呢，你一点钟就得，两点钟就得，无所从。你在呢个无所从之中呢，这个就叫功用嚟嘅。呢、这个无所从功用啊，能够将你呢个情色嘅消灭。我哋人人都有情到色，好难消灭呢、这个情色嘅。若果能够观阿弥陀佛，观个内罪无所从。在呢個無所從之中嘅，讓我哋嗰個情色消滅咗，消咗陣，嗰陣時你就開悟啦。在無所從，念靈念咒亦告如是。你看嗰個靈念咒，一個字一個字從邊個地方念出嚟咧？無所從，從無所從啦、啊。係咪你就無所從？一點鐘、半點鐘都無所從，係咪呢個世界就空啦？你個妄想就空啦，你個業障就空啦，你嗰個情執就空啦，你呢個凡情嘅執着，通通咧從呢個無所從嗰次空咗，所以無所從係個共用嘅。所以我哋修行咧，點樣修咧？無所從啊！我哋念佛就無所從，念咒又無所從，行路又無所從，無所從行，係咪啊？打坐無所從打，拜佛無所從拜，布施就無所從布，係咪啊？持戒無所從持，無所從嗰三個字正確，係咪？若果有所從啊，就麻煩啦。有所從來係呃你嘅，不過天王愛我哋講有所從，從邊個地方來？其實一切法律無所從來無所從去嘅，無所從方面呢，你會有幾甚呢？觀嗰個來罪無所從來有幾甚？有些人講一千丈，我話萬萬丈咁甚，肯定無所從來無所從去，無所從來無所從去咧，那樣咧就係我哋個功用嘅境界。所以我哋修行咧，嗰两句你识会用咧，你就识会修啦。无所从系从凡入圣嘅经，从我哋凡夫入圣嘅经啦，中间嗰条路就无所从啦。呢个就菩提路。你能够无所从咧，咁样啦。哦，观嗰个内罪无所从，观一点钟、十点钟都无所从，你咩烦恼都消灭咗。咩凡情都消磨咗，所以無所從來，亦無所從去，咁樣咧，故名如來。呢、這個無所從都係如，從如而來，無所從就去，從如而去。如果從如而去，就冇呢個來相；從如而來，冇呢、這個；從如而去，冇呢個去相。冇來去相咧，當然呢個南田三貓冇三貓個相，佢就唔落，就冇呢個業啦。當然呢個地中三蛇冇三蛇個相咧，佢就唔會落呢個業報。當然當下消木佛，佢冇消木佛嗰個相咧，雖然係消啊，但係佢心之後啊係無所從來，無所從去，無所從來消，無所從去消。所以佢望咗呢個笑木佛嗰個相咧，佢唔落波步。反而嗰個現智咧，你點解笑我玉佛啊？數眉都跌落咯，嗰個眉都甩埋，數都甩埋，佢就變咗有罪啊！單下都似翻過嚟就冇罪。假如佢無所從來，無所從去，故問如來。後面我哋又借古人個境界嚟證明一下。这个上海福菩萨问这个唐无极菩萨，话我见到好多佛对我讲话，对我说法，后来呢佛都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去啊，又不知道从哪个地方来，佛都无来无去，是什么道理呢？ เรียกว่าทำบุญกิจปุถุชนตรีสังหารุปุถุชนก้องนะพอจีหลังที่ที่ฝักบุตรส่งหลอดคือยิบบุตรจีนะที่ฝักหลักลอยกินดีที่เจ้าคือบุตรส่งหลอดข้างอ่ะที่ฝักคือที่เจ้ายิบบุตรยิบบุตรคือยิบบุตรจีพอยิบูทีฟัดยีปัตตุงเชียงอ่ะทีฟัดยีทิพทีฟัดทีฟัดยีนี่ก็จะมาฟัดแหล่งที่นำที่บูซังฟัดบูซังบูรอนบูเฮยบูซังฟัดทิพทีฟัดบูมีฟัดบูรอนบูเฮยบูมีฟัดทิพทีฟัดตัดใจฟัดบูรอนบูเฮยตัดใจฟัดทิพทีฟัดฮงบูรอนบูเฮยฮงทิพทีฟัดที่นำที่บูยินฟ้าบูรอมูเฮยบูยินฟ้าติกีปัดติกินฟ้าบูรอมูเฮยติกินฟ้าติกีปัดฮุยฮงเซนบูรอมูเฮยฮุยฮงเซนติกีปัดจินหลังจีเลยจีจีฟ้ากั้งบูฟัดนะเจ้าจีปัดหยีจีฟ้าหยีแยกหยีบูฟันดิเอ๋ไม่กล้าเจ้าเรียนวันเดียร์บูซังบูซังก็โคเซมบูมีก็โคเซมบูซังบูมิดแรกเจ้าจีหยีหลอดข้ามาบูซังบูมิดต้องบูรอบูเฮยมาบูซังซังบูบูรอบูเฮยบูซังฟ้าติดจีปัดบูมิดฟ้าต้องบูเจ้ามิดเจ้าบูมิดฟ้าบูรอบูเฮยบูมิดฟ้าติดจีปัดมาอย่างที่หมอเต็นหาเขาเลยยะไทยเจ้าเนี่ยทำมาติดมันติดเหม่งจีปัดละเลยเจ้าบูหยิบยาวเจ้ายาวหยิบใช่สาวหาใช่重要理想理想那个无无业无业那个行稳的红着啦。譬如你拜佛，你有想咧就得人天个福，有想有业嘛。一个拜佛咧，从二拜，从二拜咧就无想，无想就无想就无业，无业咧咁样就。นิพพานที่ก็พอละแต่พอได้ก็ห่างวันปัสสาวะตัวหลุดหุ่ยสังเสก็ฟูพอได้ก็ห่างวันนะห่างวันพอเจ้าแล้วมันจะสิบวันสิบวันจะผู้อยู่ดีพอยินดีกองเรือสิบวันชื่อโบตายยังตีหนำขี้ตีเนื้อใหญ่ยี่สามตีตายตีตายกายซื้อเวรีทันยี่วันหอมตีเวรันจงหนึ่งเวรก็ว้าชื่อโบตายเราแล้วก็สินหนามที่สินเรื่อยนะที่สามสินชิวสินจงสินตายสินสามสินตายสินตายกายตายกายเนี่ยอันมีทันต่อซ้อเก่าซุยตายซุยมีทันมีทันจะจองตายกายซุยเนี่ยตายกายจะเลยมีทันยี่วันห่อที่มีทันต้องเรียนในกองเฝ้าตายสินตายกายซุยมีทันนี่ก็มีทันจะจองตายกายซื้อสายการมีดีทันตายกินสายการมีดันซื้อจ๊อกเราต้องต่อแล้วชื่อโบตายีต้องต่อตายจิตซิ้วจินสายการมีดันแล้วเขาต่อหอบ้องจุงจีหอบ้องตายจินอ่ะตายกินสายการมีดันต้องต่อแล้วชื่อโบตายีต้องต่อตายจิตชื่อโบตายีต้องได้ก็ต่อเลยอ่ะก็หอยีกู้ยังมีทันจงสับยาวแจ๊ปฏิปฏิจิตมีทันจงเจ้าก็มีทันจงหน้าให้สัตย์ยาวฝันก้องมีทันจงนี่ก็มีทันไม่ใหญ่ตายชินตายกายมองนิมมีทันโตโตเลยเดี๋ยวนี้ก็มองนิมมีทันโตที่เราตายชินตายกายเจ้าก็มองนิมมีทันให้สัตย์ยาวและฝันปัจจิตคือมีทันจงปัจจิตก็เลยมันมีทันจงนะต้องยินแน่ที่เรามีทันจงมาสัตย์ยาวเลยสร้อยที่เราตายตายเนี่ยทางโมดิมมองมีมีทันโตโตนี่ก็สร้างหอกายใจยันก็ตายกายทิ้งก็ตายกายปีสันก็ตายกายชุบตังก็ตายกายหอกี้ก็ตายกายตีหยกก็ตายกายทุ่งต้องมามองมีมีทันโตโตมองมีมีทองมาสัตยาวอย่างว่าสัตยาวแล้วปัจจิตที่จะมีทันตรงที่ยินปัจจิตจะมีทันตรงให้กับมาสัตยาวแล้วต้อยเจ้าหอกปัจจิตมีทันตรงทิศเป็นมีทันตรงนี่ก็ตายกายท่านมองยินมีดันต่อเจ้ามองยินมีดันห้อยยินตีห้อยยินทุ่งยันก็มองยินมีดันห้องยันก็ตายกายจะทุ่งจ้า 飞哥忙于美等通，飞哥大概红着了，天哥忙于美等通，天哥大概红着了，畜生啊忙于美等通，畜生啊大概红着了，地狱个网面未腾空，地狱个世界系红咗，地狱个世界可以红，地狱个网面未腾空咧，地狱个世界系红咗。所以佛知呢个未腾中，即非未腾中，三千大千世界不离世，天个世界、人个世界、阿修罗个世界、地狱恶鬼畜生世界，系咪六道嗰个世界不离系呢个未腾中所受？人多未腾，天多未腾，恶鬼嘅未腾，恶兽罗嘅未腾，地狱嘅未腾，畜生未腾，咁嘅意思，嗰啲妄念未腾咧，佢系空嘅，所以即非啊，即非未腾中，自明未腾中，妄念未腾空咗啦，嗰阵时就唔叫妄念未腾，妄念嘅未腾空咗啦，嗰阵时唔叫妄念未腾。要清淨微塵啊！是名清淨微塵，妄念微塵空就變得清淨微塵。妄念微塵點樣空呢？有波有智慧，波有智慧嚟觀下咧人嗰個妄念微塵空，天嗰個妄念微塵空，惡鬼個妄念微塵亦空嘅，六道眾生嗰個妄念微塵空嘅。所以我哋唔怕呢個妄念。唔怕呢個妄念微塵，妄念微塵當我哋個世界，我哋人嗰個世界妄念微塵唔控嘅，人嗰個世界現在眼前。若果人嗰個妄念微塵控嘅，人嗰個世界咧就控咗啦。嗱，所以不知微塵中控咗咧，即非微塵中，是明清淨嘅微塵中，唔係叫妄念微塵中啦。太知如来知三千大千世界，即地世界、自明世界。诸菩提一轮讲呢个道理啦，话太知如来知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呢都系众生嘅果报。如来知三千大千世界，人嘅世界、天嘅世界。地獄惡鬼畜生世界，如來知世界咧，即非世界，世界可以控，人嗰個世界控，地獄惡鬼畜生世界控，惡獸羅個世界控，鬼個世界控咧，呢個世界控咗，眾生嗰個世界控，眾生嗰個世界控咧，自明清淨嘅世界就變咗佛嘅世界，眾生嗰個世界一控咧，佛嘅世界就現出嚟啦。如果眾生嗰個世界唔空啊，佛個世界唔現出嚟嘅，所以咩叫開悟啊？人嗰個世界空，見到佛個世界，所以山河百地大地前路八王身，呢咪佛個世界。清清翠竹皆是真如，乜乜王化無比波嘢，呢咪佛個世界，係咪啊？所以人嗰個世界一空，佛個世界就現出嚟，呢個就叫開悟。悟人嗰個世界空，見到佛嗰個世界嘛。所以人嗰個世界唔空咧，你見唔到佛嗰個世界。所以我哋真打極樂世界好容易，你只要證人嗰個世界空咗，極樂世界就現出嚟啦。如果人嗰個世界唔空啊，是非人我，時常都講鬥爭，時常都講打仗咧，但係佛個世界冇辦法見到，係嘛？因為人嗰個世界未曾空啊。所以佛個世界現唔出嚟，人個世界一空嘅，佛個世界現出嚟。好似我哋夜晚發夢，夢嗰個世界唔空嘅，人個世界要見到。啊，呢個夢一醒我，夢嗰個世界空咗啦，我哋見到人嗰個世界啦。如果你發夢，夢嗰個世界唔空啊，人揾哥華世界冇地瞓，黑唔到，你咪在夢之後做你夢嗰個世界咯，係嘛？你夢個世界空嘅，温哥華個世界你現出嚟，人個世界現出嚟。所以如來知三千大千世界，即非世界，眾生個世界空咯，佛個世界現出嚟，佛個世界現出嚟，是名世界啊。何以故？若世界實有者，即是一合相。 三干是乜嘢？三干就一合上，一三干十有即系先至一合上，一合上就三干啊！咩叫一合上啊？一合得嚟成一个上，就一个三干。合得嚟咧，就有一个三干；合唔嚟就冇嗰个三干。好似人，人与人之间好多三干啊！父慈子孝，父亲的慈悲，儿子孝顺，父子孝悲嚟嘅，一合上嗰阵时就有世界，有呢个父子嘅世界。兄有大功，兄啊有一爱嘢，爱个细佬，细佬恭敬个哥哥，系咪兄有大功咧？兄大就一合上咧，就有呢个兄大嗰个世界。夫妻和喊合得嚟啦，就有夫妻嗰个世界。朋友咧合得嚟，就一合嘅。朋友有信用，你相信我，我相信你。朋友互相相有个信用咧，朋友就一合上就有朋友嗰个世界。国王咧就有人，神就有众。做神就有众义国，做王咧仁义，仁义民，系咪啊？王仁神众咧，君臣就和合，就变咗有君臣嗰个世界啦，系咪啊？咁样啊，做生意，老板又像老板，伙计嘛像伙计，伙计同老板合作咧，系咪啊？脂肪的世界就有脂肪的世界。这个世界好多，现在这个无情来讲，天地一合上就是天地的世界，一以星辰十罗万象一合上就有这个十罗万象的世界。地主波凤和合呢，有地主波凤和合的个世界。是不是讲众生来讲呢？我们讲众生来讲，五蕴和合就是一合上就是众生，这个众生大大。四大和合就有人，就有人那个大大。六根六尘六色和合就有有情，有情那个大大。什么叫有情？六根啦，六尘啦，六色啦，三六十八啦，十八界和合就有情大大。还有微色中八色和合呢，你有微色的世界，是吧？作我赖耶色、摩罗色、大六色、前五色，八色和合就有微色的世界。禅宗呢，禅宗 亦有一合相，微山微阴中的父子和合就微阴中那个 一合相。头动中的君臣和合，五味君臣和合就有这个头动中一合相。林大就讲分支，分支为物就有林大的一合相。这个林大一合相，人家问这个龙山禅师，如何是知中知，常年不出户？如何是知中分，青山跑白云？分支上会几何？长江水上波，君子上见有何言句？清风不发热。这个龙山禅师就顶大成。龙山禅师讲出这个林济宗嗰个君子和合一合上，就有林济嗰个世界，林济嗰个望风啊，系咪啊？分明啊！地支和合就有菩萨嗰个世界，菩萨就地支啊，地支相问，有地有智，有智有地，地支一合上咧就菩萨嗰个世界啊。六道齐修又菩萨嗰个世界，系咪啊？万德庄严就佛嗰个世界，万德庄严咪一合上咯，佛嗰个世界啦。嗱，咁样所以。若果世界实有者，即是一合上， 要好像要好像先猜猜那个是马来马来的时候这个爱头的好又有定爱又有共爱又有爱王啊分别了磨合一合相连哪一个大概物共呢也有一合相有物共那个王共定物定分别呢一夜吹吹这个花啊成一个一道物物共一合相呢就有物共那个大概什么样都有个大概就合得来呢就成大概合不来就不成大概好似我哋一個家庭，一合上家庭嗰個世界，一個國家一合上就國家嗰個世界。啊，全世界一合上咧，就聯合國嘅世界，咁樣咪有咯。一合上啊，多羅王。我哋現在咧，啊，六根和合就有人嗰個一合上人嗰個世界啊。所以世界實有者，即是一合上。你就是龍王都有龍王的世界嘛，咪一合相；六王都有六王的世界嘛，四支有四支的世界嘛，係嘛？即係蛇同獅埃佢都有個世界，佢都有個一合相啊，係咪？蛇佢共別啲合唔嚟啫，佢蛇共蛇就合得嚟嘛，係嘛？老師共別啲合唔嚟，老師共老師都合得嚟噶嘛，佢咪有老師的世界。所以若世界實有者即是一合相而來之一合相即是一合相自明一合相而來之一合相呢即是一合相自明一合相而來之一合相即是理為事譬如父子之孝是理來的但有時個老豆叫個仔就就到插呢呢、这個仔未必聽到話啊吹其理未其事理呢就吹事到嚟我哋做博故事我有孫有孫呢個孫呢孫就即為大孝呢個老豆打佢小將就執受大將執避小將打又得佢打佢做仔嘛老豆打有冇所謂？得個父親高興下啦。大將咧就唔打啦，唔受啦。如果大將方面咧，俾佢打打死咗，嗰個老豆就有罪啦。咁樣，所以大將就得受，小將得受。呢個咧，都係一合將啫，必俾一合將，吹其理，唔吹其事啦。啊，慶有大功就一合將。但有時兄弟之中呢咁樣就未必能夠合得嚟加油佢未過嗰個理我哋應該追其理君臣一合相後面有次追其理就未必知所以一合相啫即比一合相自明一合相即比一合相比一合相呢控制你一合相然後自明一合相譬如儀式嚟講，有阿賴耶式，有摩羅式，有呢個大陸式、禅宗式、八式和合，説明儀式中嘅儀式中嘅式比一合相，自明一合相。儀式嘅八個式為合咧，咁樣呢個儀式嘅就有儀式，儀式嘅堅式成智，堅呢個大八式嚟大圓正智。堅呢個大七式為平等聖智，堅呢個大六式為妙觀察智，堅呢個大前五式為成所覺智，堅八式成為四智，呢個即比一合相，四明一合相，係咪啊？煩惱一合相，煩惱一合相咧，堅呢個煩惱為菩提，即比煩惱四明菩提一合相，生死咧。就一合相，生死就即是生死，是名涅槃就一合相啦。眾生咧即是眾生，是名知佛就一合相啦。啊，一定有避咗噶嘛。家庭咁咪即是一合相，是名一合相咧， 不要跑步去做到跑步去一家人那么多度呢去家人那边呢必须要这样子不要这样跑步去跑步用度跑步女用度跑步家用度自己用度所以有男大的不分有女大的不嫁大中团圆头共之无三话他就积备一合相自明一合相他就做到这个积备积备者随其事随其理、啊、自明一合相虽无大一合相者即是不可知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这个一合相啊一合理相理相呢就指挥这个实相指挥这个实相啊讲不出来即是不可知就指挥实相不可以言尽指挥不可自言自相极灭指挥极灭相指挥从观来上至极灭相一合相那个理相呢就即是不可知一合相即比一合相自明一合相这个实相实相呢就是你即是不可知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实相呢讲不出来就凡夫不大本地实相本地什么呢本地是法身啊真义啊那个圆觉啊菩提啊法界啊本地那个名相本地这个事相但凡夫之人贪着事相一合相呢就一合理相不可知譬如烦恼烦恼的一合相呢就是菩提菩提呢凡夫不大本的菩提本的烦恼有烦有烦恼恼下就高兴他贪着其事三地的一合相呢就是涅槃涅槃呢凡夫之人不大本的涅槃你叫我入涅槃啊他没得见面叫佢有啲盘啊，冇酒飲，冇肉食，啊冇得嗌交，都問佢在呢個大界開，在呢個三支開眾咧，有好得有得玩，所以三支啲一合上就啲盘，啲盘不可惜嘅，但凡夫之人咧就喊只旗子，喊只個三支啦，唔理會啲盘啦，係咪啊？咁樣咧，業障嘅一合上就解脱啦。解脱就不可思，不自然解脱不可思。但凡夫之人呢，不但本地解脱嘅，本地有缘随缘斗报，贪着其事嘛， 就接咗个收大。 贪着其事嘛，所以凡夫咧，对一合相，即彼合相自明一合相，自不个实相，自不个实相咧不可以思。但凡夫之人呢就喊着其事喊着一切名相的事事就是指名相名相的事喊着其事以他的实相未得以佛但能究竟凡夫怎可以说呢、啊、三藏十二部都是 名相来的就凡夫之人本来喊着三藏十二部的名相人知这个一合相、不大不在嗰面啊，高興嘅，高興嗰面啊，高興嗰個事上唔管呢個理性，理性不好意思，凡夫之人喊就事上。那係啊，夫詞之孝，呢個詞咁啊，孝咧就係理性嚟嘅，呢個理性咧就保存啊，夫子啊未必能夠合得嚟。理性呢就始终保持这个理性呢就可以保持但凡夫之人呢每每都喊着这个事相回过这个理性呢这个文呢完全来讲那个色受相行识的色人色人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有两个相一个是见分一个相分相分有世界相分就有因果因果是微尘微尘之因做这个世界之果微尘一空世界空世界空呢就一合相一合相就自不个实相自不个实相不可以知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 含着那个名声过去，含着那个心声呢。我们今天讲到知识危机，明天会结冰啊，明日就光明啊，大家明日就收起嚟听结冰，听下文章注意明啊。一拍掌呢，即比一拍掌，致命一拍掌，都无难。一拍掌者，即是不可思，凡凡夫之人，暗直其志。即那波嘢嚟观照，现在嘅世界呢，实有者就是拍掌。某科嘢咧，你唔知道世界如何合嘅，世界系未曾如是，未曾嘅属因，世界嘅属果，连世界嘅果咧，冇呢个未曾嗰个因啊，你都未曾嘅因就无世界果，因果和合，都有世界。所以世界如一塔像，但是印呢就面塵，每一個印都有面塵咁多，果就一個，面塵就印而成就一個世界個果。那呀，我哋有出家話咗幾耐？日日都有妄想，希望早日出家。一日出家的妄想，一年出家妄想，有些交了三年呢，然后先出家。那出家嗰个因，因好似微尘咁多，边个人呢？我自己本人就系啦，不过四十七至十八岁。他妄想就出家，十九岁就出家。你话出家嗰个因系咪未曾咁多咧？出家嗰个念头，念念都唔会忘，忘记希望就出家。做乜嘢念念都希望咧？呢个念念未曾出家嗰个因啊，但等到三年，然后出成家。所以呢個因就又未曾咁多，呢、這個果咧就是一個分明嘅因與果和合，你就出成家啦。但係因與果和合出成家咧，咁你知道原來是一合相即取一合相，然後是名一合相，因空就與果合。因不取光，因空然后先结光。这个因不空呢，没办法结两个。好像开花结果，那个花正，这个果是结成。这个果结成，这个花一定正。所以因空就取果。果呢，就结仇因。果空就仇出这个因。果仇这个因呢，呢、这個果就控咗，開始我哋三年加妄想出家，出成家。呢、这個出家呢個果咧，就從呢個因 一籌得你出家嗰個因一個波就空啦。出前界以後就冇出家嗰個波。呢、這個波一成咧，尋根呢個波就空。而是因空即吹歌，歌空愁因，因空歌空就積起一合相咯。積起一合相，係咪因空吹歌，歌空愁因？係咪呢個因果呢個世界成就啦？出家嗰個世界成就，必定因空吹歌，歌空吹因。所以大家要明白，呢、這個世界唔係你咩世界，都似無量嗰個因咧唔成，因空呢個歌就成，歌頭歌空嘅頭因，如果歌唔空唔會頭你嘅因嘅，那有啲跟做國王，跟咗20年，打咗20年嘅網章，一日打嘅網章冇咁介數，有個20年嘅網章好似未層數咁嘅網章。但是未做國王以前都還打網槍，就未曾數過人。當你做了國王了，好了，人控就吹歌，就不打網槍。歌控呢，做了國王，這個歌呢，就籌這個人，籌得這個人呢，就不再打網槍做國王了。做了國王就不打網槍了。做了國王就不打網槍，做國王。做了國王又不打網槍，自己做國王。歌控仇恩做了国王，做了国王还打什么网枪？网枪又不打，国王他被打了，又仇得恩了。所以恩控吹歌，歌控吹恩，恩歌两忘，激起一合声，自鸣一合声。我还记忆我自己出了家之后，是不是到北方参学，后来跑到这个潮州呢，第一年在潮州第一年之中呢，我用什么工呢？因为读经，读经啊，就问旁边那个法师，我法师啊，你怎样写经啊？我这样写经，不是用墨写，用这个铁来写。我用什么铁呢？用铁来写经。他讲写经嗰个情形俾我听，我就打咗写经嗰个印嗰个网声，听咗几耐咧？听咗一年多，听咗一年多，一在潮州寄人篱下，环境唔会可自己写经。今日离开潮州啦，翻香港，翻香港自己嘅地方啦。呢个写经嘅网声啊，打咗一年。未尘土咁多写经望声，而家又揭歌咧，揭呢个写经嘅歌，就写经。咁样就先行买咗啲纸，买咗一班，买咗个正盘，攞咗横一大纸嗰部金刚经，咁咪周神食咗，食完粥之后咧，趁热咧就拜佛，拜到呢个神品热啦，长臂合掌，合掌咧就用咗太道。两只手夹架就喺度留一份，露一份出嚟。咁样就发咗愿之后咧，就在佛前咧，咁样拈条脷出嚟，咁样预备咧，就用嗰个太刀嚟割咗脷箭，割咗几个，做乜嘢？脷箭都太刀都缩翻入去，好似有眼镜嘅人。我都冇叫佢缩啊，佢又缩翻入去。我缩翻入去点样割啊？好，你出翻入去啊！我有办法，再拎埋你出嚟，俾个牙夹实佢，即系牙坑牙夹实佢，佢唔缩啊！后面用呢个太刀咧，就呢个折纸嗰次，戒三戒咧，佢就流血，流咗四滴血，流咗四滴血咧，我哋长跪，我哋用支笔嚟沾嗰啲血，写咗300个字，写咗300个字啦，啊，今日写300个字。明日唔敢写，停一日，大三日都有嚟写。于是咧，大三日又写300个字，大四日又写400个字，嚟到大五日咧，我咁样都三百，金刚经常5000多字，写到边一日啊？ 他也看到了你记得不怕过来进了用这台刀然后我来上盖了两盖我的一来的比比这样大的这样就来我收过什么的钱什么的一来的一天的高我说要这样我不看看我的这几些他们我一杯什么的可能这样我不看看看有人比我蛮聪明现在人聪明呢马家寨聪明马家寨呢知道我这部经今天不问了他就担着他抽就空中就腰腰人就吊着抽落他们叽叽喳喳不知道说什么吧硬是一味担抽吊着满地就晒我就不理他理他就我遮上的经脉我就一直在遮落遮了成两个钟头呢就那部经遮完了连那个经台金刚波罗波罗的经都写埋，写埋啦咁样啊，写经嗰个世界成功啦，嗱呢个世界系写经嘅世界，唔系出教嘅世界喎，系写经嘅世界系成功嘅。呢个妄想有冇咧？写经嘅妄想冇啦。呢个印空就结得果，呢个写经嗰个印已空咗啦，咪结呢个果咯，结写经嘅果咯。咁遮人见之后咧，咁样又如何咧？果控嘅仇恩，呢个果控嘅原来仇得人。遮咗见之后咧，遮见嗰个大界呢个果咧控咗啦，仇呢个人。而是遮见嗰个人又控，遮见嗰个果又控，因果一合上，空即彼合上，又是缘一合上，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波也有管教管一切大间法都是呢一塌上是不是未成功以前个个都耽误